做的佛，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。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。 是啊，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，设计师全程把控，干活细致，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。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，设计时尚，性价比还高，啥都不操心。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，请拨打400-8764-888，400-8764-888，详见店内活动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目前本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，今天和双休日期间，本市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，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，高温高湿，体感闷热，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和节水节电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：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见多云，偏南风2-3级，气温35到33度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9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田外彪筋疲力尽，师傅燕凯吐血受伤，都没有多大的劲儿。师傅燕凯事先有所准备，拨马就走，奔着山这豁口，催马他过去了。田外彪也非得在这儿通过不可。催马腰枪就追，刚到山口这儿，田外彪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前面戳着一杆大旗，这旗就是军中的大都旗，长得下能有2.78丈，那杆能有碗口粗细，上头是个风魔虫的饼子，红缎的大旗镶着黑边，就在这插着。这赤府燕凯从旗底下钻过去了，田外彪要想过也得这么钻，他刚要钻，上了当了。这旗呀、是一种暗器，这玩意自动能躺下。田外彪的马刚到旗下，就见这个大旗咔奔田外彪就倒下来，上的风魔童这个顶子重有100斤，那跟锤一样，那要砸上还受得了吗？就这顶子砸不上，这旗杆要砸上也受不了。田外彪没办法，使了个举火烧天，开一下把这旗杆给架住了，架住可是架住，一阵之下，田外彪好悬没吐了血，就觉得眼前金星乱冒，胸口有点发热，在马上一摘尾，想把这旗杆推下去，都没有那劲儿了。与此同时，就见赤府燕凯拨转马头，猛扑田外彪。田外彪举着枪啊，光注意上头了，这身子自己就照顾不了了。就见赤府燕凯马快枪快呀，照着田外彪这前心，照枪 田代彪一看完了，眼见着冷森森的枪尖子奔自己来了，想躲躲不了，万般无奈，这身子往旁边一闪，稍微一收气，嗨，上面举着那么重的旗杆，下边这一闪身，能躲得利索吗？这一枪是正扎小肚子上的，耳轮中就听着，这一枪扎了多深，把燕尾神枪的枪尖儿整个扎进去了。怎么叫燕尾神枪？就像那燕子尾巴似的，俩尖儿，里面那圈有刃。这种枪有这种枪的妙处，能咬别人的兵刃，但它也有短处，扎人不像一个尖儿那枪扎的那么深。这一面的燕尾就有四寸多长，整个扎进田代彪的小腹，谁受得了？就见花枪太保哎呀一声撒手扔枪，从马上栽下来了，把赤福燕凯乐的往回一顿枪，就见田代彪的小腹一股鲜血就窜出来了。哎呀，赤福燕凯暗自咬牙，姓田的该报不报，时刻没到啊，时刻一到是立刻就报，该是本督我报仇雪恨。这小子从马上跳下来，把燕尾神枪挂上，腰中一伸手，嘎嘣起来，把马刀拽出来，他想把田德彪那脑袋给剁下来，回去好立功，另外也出出气。噔噔噔噔噔，紧走两步到了田代彪的面前，一瞅小伙子仰面朝天，面如白纸，紧咬牙关，下半身叫血圈湿透了。他按着田代彪的脑袋，你站着，往下一落这把刀，他没想到田代彪啊没咽气。虽然说小肚子上挨了一枪，并未扎得致命之处，血流的不少，伤也不轻，毕竟那脑袋还多少懂这点事儿。他模模糊糊的看见赤福燕凯到了他面前了，哦，要杀我，又见着眼前电光一闪，知道是兵器，人到了这一步要完了，那就豁出一头去了，也不知道田代彪在哪来的劲儿，从地下一跃而起，哎，拦腰把这赤福燕凯给抱住了，没把赤福燕凯给吓死，一撒手宝刀落地，两个人就滚在一起了。要说这小伙子可真了不得，就受那么重的伤，流那么多的血，还把赤福燕凯咽喉给掐住了，哎，赤福燕凯真没他劲儿大，三蹬的两蹬的，活活被田代彪给掐死。田代彪趴他身上，这气儿也没了。正在这么时候，斜刺里在密林之中窜出一匹马来，杀散援兵援将，来到田代彪和赤福燕凯的面前。月，他从马上下来，把田代彪给招下来了，仰面朝天的仔细看看，哟，这不是花枪太保吗？这怎么了？这是一看小腹咕嘟咕嘟往外冒血， 啊，受伤了，姓田的，你他妈也有今天，该着老子我报仇雪恨。这是哪位？就是东床驸马韩金虎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他跟田北彪一见面，俩人就不和，比武抢先锋，最后奉军师之令，两路赶奔柳河川报号。咱们光说田北彪这一路了，那韩金虎那路怎么回事呢？长茂丁世英、朱母英、于狗负责保护他。要是长茂这小子都坏出水来了，名义上是保护驸马，实质上是调理他。离开白羊关往天荡山进发的时候，一边走着长茂一边逗他， 哎，我说驸马爷，什么事儿？你这人怪不错的，见其外知其内，见其面知其心呐。哎，要讲能耐有能耐，要讲才干有才干，要讲人样子有人样子。哎，我们万岁皇爷就算有眼力，选着你这么个活宝贝儿当东床驸马啊。这不是话带讽刺吗？这韩金虎这小子也不懂得乡愁，认为长茂是好话，这一捧他，他就叫飘飘然，然飘飘。哎，小眼睛乐得眯成一条线儿。嗯，你就照那话说吧。我驸马爷不打不交，咱们当武将的都这么回事儿，往后希望您多关照多提拔，我们小哥几个的前程就全托付给驸马爷了啊！这丁世英、朱母英更损，在旁边给帮腔，可不是吗？鸟虽落安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挨着大树有柴烧，往后驸马爷你就得拉阿巴拉巴我们。于狗捉嘴笨塞，不会说什么。于狗心里的暗笑，心说你们哥一个损吧，你们拿他逗什么咳嗽。最可气的这韩金虎倒误认为是好话了，跟美的把嘴撇的跟八字一样。你们放心吧，包到驸马的身上也不是我说句大话，不管你们立多大的功，架不住我在皇上的面前说个三言两句，叫你们当多大的官你们就能当多大的官，只要听驸马爷的，保证你们的前程无量。 先谢驸马爷，咱就定在这儿了。长茂嘴那么说，心里的暗自恨呢。像我们身为武将的，死死生生爬冰卧雪，把脑袋塞到裤腰带上，一天不定得死几回活几回，立多少功也架不住他几句话哟。朝廷有人好做官，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就能定你的前程，就能定你的吉凶祸福，这简直太不公平了。心说韩金虎，我非他妈收拾你不可。主意打定，这时候就到了元营了。长茂把禹王神说一晃，哎，驸马爷注意了，到了，冲！说着话，保着韩金虎就杀进元朝的大营。到这长茂可得施展了，这条禹王大作轮开了，啪叫啪啪啪啪啪。 太大， 碰着就死，挨着就亡，把援兵援将打的是滚的滚，爬的爬。中英掌住这对链子锤更是厉害，离着三丈远就够得上，哗楞哗楞就乒啪乒啪。于镐那大刀有时候抡这一下能削下八颗脑袋来。丁世英的督牛杖杆也不让人，有时候这下穿糖葫芦就穿好几个。这韩金虎也高兴了，晃动虎头造金枪，也追杀援兵援将。往前没有二里地，冷不丁听见嘎啦的一声炮响，有一员大将拦住去路，长帽用小眼睛一掉线一看，认得燕庆关的总兵，外号人称八马将军铁戟赛典韦，叫邱彦臣。这家才厉害，掌中这对大铁戟重有120斤呢，黑脸乌金盔乌金甲黑马铁戟，跟个大煤块一样。长毛一看行了，冲着那小哥几个一掉眼儿，那意思咱该收场了。长毛喊了一声：“哎呀，了不得！这大老黑可厉害，我们不是对手，扯乎！”他带着那三位跑了，把这位驸马也给扔到这儿了。韩金虎这个骂呀，心说长毛你损套了你，他打我有了，谁等他呀？时间不大，这几位没影了。韩金虎后悔也没办法了，心说长毛你等着我的，只要有我三寸气在，能活着回白羊关，非告你们一状。想到这强打精神，晃枪大战邱彦臣，他可不是邱彦臣的对手。20几个回合，把韩金虎累的盔白甲卸，带冷抛松。但这小子鬼点子多，一看硬的不行，干脆我跑得了，拨马就跑。想回白羊关那是办不到的，他是落荒而逃。邱彦臣在后头紧紧追赶，就追到树林里去了，把当兵的甩得远远的。韩金虎是穿树而逃，直溜直溜直溜直溜，可耗子死，让邱彦臣追的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正在这么时候，对面来个老头，这老头手里呢拄着根铁条，背后背着个包袱，长得挺大个，有点水蛇腰，脸上是一层水性，山羊胡往前撅撅着，满脑袋花白的头发。你别看这样，老头走的是健步如飞。韩金虎一看可遇上人了，管他有没有能耐呢，他就扯开嗓子叫唤开了：“救命！救人来！”韩金虎这一叫唤还真有效，让老头听见了，停身站住，打凉棚往对面观瞧，就见一前一后来两匹马。头前马上这位太狼狈了，头盔也丢了，披头散发，倒提虎头枪，跟落汤鸡似的。后边跟了一员大将，乌金盔乌金甲，黑马大铁戟，哇哇还直叫唤。哦，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但是从服色上他一瞅，前面这个人穿裆打扮是明营的，后边那人是圆营的，他服装不一样。老者不能见死不救啊，拿铁条过来把韩金虎先给拦住。站住， 年轻人，你是哪儿的？ 哎呀，老人家，我是大明帝国的福宝虎武万岁朱元璋，身为东床驸马，我叫韩金虎。您看看那家伙追我，他是元朝的大将，我也不知他叫什么玩意儿。 哦，你是保大明的，一点都不错。好吧，躲到旁边休息休息，把那大个子交给我。韩金虎一听，你有什么能耐？这老头口气可不小，但是偷眼观瞧，就见这位老者这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，跟灯一样，大概是有两下。他退到老头身后，这老者钉子步一站，拿铁条把邱彦成给拦住了。站住，我你是谁呀？邱彦成一听，鼻子好像没气歪了，心说你算干什么的，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他把双铁戟狮子插花在马前一带，某家八马将军铁戟赛典为邱彦臣。啊，你是邱彦臣呐？你保谁的？福保大元的元顺帝。妥了，就这一句话，你这个姓邱的就该死。不过呢，我是个老百姓，对于你们两家的事，谁是谁非，我不想多问，但是我又不能见死不救。邱彦臣呐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这人既然怕了你了，就算了啊，你回去就得了，以免你我发生冲突。哎，你是干什么？老百姓，我没说吗？你别看老百姓，你别把我惹翻了。要惹翻了，你看见没？我手中这小铁棍还不答应你。邱彦臣不知道他是谁，晃双铁戟直奔这老头，也就三两个回合，老头唰一抖身，转到他身后，拿铁条一指他后背。别动，这玩意儿还真听话，正戳到穴道上，就见邱彦臣举着戟，张着嘴，瞪着眼，纹丝儿不动。点穴，韩金虎在旁边一看，呀，这老头了不得，会这一套呢，这谁呀？赶紧过来一晃枪，老人家把他交给我，我扎死他。哎，别，那就是你的不对。你看他挺听我的话，让不动就不动了，你再给扎死，那叫欺负人。买鸟放生，饶恕他吧。老者过来照邱彦臣的后背猛击一掌，啪，这一打给血给打活了。邱彦臣身子一晃，就像明白过来一样，朝着老头是拨马就跑。慢点跑，我不追你啊，别摔了。邱彦臣假装没听见跑了。韩金虎这才倒身下拜，谢老头救命之恩。敢一问呢，他吓了一跳，这老头可不是一般人，正是山西万宝山老筛嗨金有德。金有德是谁呀？就是胡大海的岳父，粉哪吒胡德济的外祖父。在回教之中，那是首屈一指的剑侠。老头可有多少年没下山西万宝山喽？由于现在战场离着近，他这才离开家，要看看姑爷，瞅瞅外孙。当老人的都是这样啊，多年不见，十分想念呐。老筛子一想，有今天我没明天了，你知哪天俩腿一蹬，咽了这口气儿啊？